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九月，回忆是思念的愁，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，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，我从未忘记你。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，街头走一走，哦哦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。你会挽着我的衣袖，我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呜哦呜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。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呜哦呜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。酒馆的门口， 今天的开场我们来听到的是赵雷成都，我是肖辉，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音乐导航。赵雷的歌朴实无华，都是对生活的体会和领悟，都是自己真实的经历，所以给人的感觉很真实，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。第一次听成都就深深地爱上了这种温婉的旋律，没有华丽的词藻，只有淡淡的心酸和无奈，不在成都却置身于成都。有人说唱得很一般，我只是想说民谣是唱不出技术和乐美的，民谣最重要的是浓缩在里面的内涵和回忆，如纯净水一样。很多的人不是特别的喜欢，他们喜欢可乐，喜欢橙汁儿，喜欢烈酒，但是人经历若干以后，最终还是会回到喝纯净水的那份淡然，不要华丽的悦耳，只需入心，这就是民谣。来听许巍礼物以及好妹妹乐队不说再见，音乐导航，欢迎你的光临。 让我怎么说，我不知道，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，头顶的蓝天，沉默高原，有你在身边，让我感到安详。走不完的路，望不尽的天涯，在燃烧的岁月，曾漫长的等待，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，我想有你在身边，与你一起分享。

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, I want to say one thing. Thank you. 累了不要见外，把我挖起来，图个痛快，看不惯朋友有难，谁还冷冷的围观，我的手心为你握起来，烦了不要见外，把我找出来，陪你负担，续杯咖啡的温暖，一直暖到你想开，你心情的坑能让我来填满，昨天会被今天明天来取代，动心的感情不会淘汰，关心常在，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，有机会第一时间赶来，让跳乱的心平躺下来，重新的呼吸简单，深深的慢慢的，朋友只要你没孤单，压得叫不出来，我第一时间送出关怀，热热的眼神陪你感慨，找回那片大自然，围着你抱紧你，相信你比我全。 继续分享到的歌声是来自于 F4 第一时间，仅仅是这首歌就能够掀起一个青春的回忆，始于剧情但不止于剧情，比如没说出的话和藏起来的情绪。提到偶像剧神作，不少人的脑海当中第一时间就会想起鼎鼎大名的《流星花园》。当年的 F4 可谓是偶像男团的鼻祖，风靡无数少女，严重旭的出现又引来了无数的催婚，性格好、大长腿、颜值高又多金的道明寺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找到现实当中的山菜呢？我们也是慢慢的和持续的期待一下吧。同样看的时间，今天的30分钟就跟各位先告一个段落了。最后一首歌，梁朝伟，一天一点爱恋。我是香辉，明天见。 如果有一天世界也改变，当沧海都已成桑田，你还会不会